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吉永小百合主演的日本影片《天国大罪》。这个故事发生在日本，不过由它所引起的对婚姻、对事业、对情感、对命运的思考，却远不会被国界所限制。两位主人公田边和辽子都是日本新宿非常优秀的检察官，他们不是夫妻，只是同事，却深深地相爱了10年。 一个晚上你都不说话，哎，还在想吗？嗯，我只求你别离开我，求你了。 我讨厌这样，我还是坚持我的想法。好不容易有了孩子，我想把他生下来。你说把孩子打掉，结果呢？我总是唯命是从，这样稀里糊涂地拖下去，我很快就老了。我讨厌这样，这次我绝不答应。 我要妻子不能离婚，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不是一直交往吗？ 10年了。 我知道，这个我们改日再谈。我回去了，你休息吧。你 回去，回去以后再和你妻子。 你别心情烦闷就什么都说。 不是吗？把我们做的事情再重复一遍。 你不要信口胡说了。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做个好丈夫。 好了好了，你不要胡闹了好不好？ 我说的是真话。 把酒给 我， 我 一个人与酒度日，我回不了家。 不要胡闹了， 快回家吧！我这样与你有什么关系？ 知道现在是几点了吗？你们干 什么？现场就搬家，混蛋！ 用泪水来发泄心中的孤独和痛苦，是辽子10年来最常做的事情。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深入骨髓的痛却越来越难以缓解，仿佛已经到了某种边缘。廖子柔美的脸庞已经不再年轻，肿起来的眼袋是眼角和鼻翼的交界处多了两条深深的洗不掉的泪痕。 很多外国人为寻找工作来到我国，在新宿附近形成一条庞大的街，人们称这条街为蚊子街。 行了，你过来，行了，让我瞧瞧。好。 田边和辽子所在警局分管的区域是新宿最混乱的地方，卖淫、吸毒、偷盗、黑社会的地下交易在这里几乎像家常便饭一样的稀松平常。 这里是检察厅，你好。 是我，田边。 检察官，李元红不见了，现场是蚊子街。 被杀死了， 交出来！ 被杀死 了，开枪！ 交出来！ 开枪！放手！ 辛苦了， 啊。 认识这个人吗？他是被杀的，不知是什么人干的。 有目击证人吗？ 这帮家伙肯定是看到目标了，因为害怕躲到厕所里去了，想说又说不出，关键的时候连日本话也听不懂了。 外边街上过路人很多呀，有个日本女人被枪击中了，当场死亡，那边的证人恐怕也指望不上了。 好，这边快一点。来， 混账东西！ 对不起，先生，这件事都怪我，没办好。 敖黄，我虽然打了你，可是我并不想失去你，明白吗？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有人要见你。 哦，好， 你们都出去吧。出去。 哦，雷南斯先生，我正在等你。啊，请。 你现在是这里的总经理了。 是的，我也听说你的组织在南美是最大的一个，对吗？ 我的世界嘛，输出量最大，一次能成交100公斤，成交额达150万美元。钱嘛，不成问题。你是阿拉伯人，在香港黑社会中升到今天这个位置，也算是升得够快的了。 海洛因迷幻剂很难做，非常难做，因为这里的黑社会各做各的，我插不进去。可是可卡因在日本还没有开始做呢。 日本黑社会是无孔不入的， 日本人不会花100万日元买枪支弹药的，但是你瞧见了没有，街上却有成千上万廉价出卖性命的家伙。在暴力的世界中，常常是穷者为王。 刚刚说话这两位，一位是南美的贩毒头子，而另一位是正在新宿开餐馆的阿拉伯人古兰桑吉，而他们正是近期田边要找的人。与田边的工作方式不同，辽子正在用另一种方法打击着其他的犯罪行为。 我说，你好像还没付钱吧？今天我在贵商店妇女用品销售处拿了一条围巾，我承认这是一种偷窃行为。我保证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行为，我请求贵商店给予宽大处理。结婚了？独身？那么是一个人住在公寓里了，需要男人吧。好了，下边把今天的日期和你的住所姓名电话号码写上，然后再按上手印。 线是放出去，可不知道这条鱼什么时候能够上钩。完成任务以后，廖子去超市买了点吃的，无精打采地拎回了家。在楼下，他看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就站在那里怔怔地看了好久。之后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刷碗。这种十年如一日的生活消磨掉了廖子身上一切的有关青春的印记。 那天的事情我也不想闹大，只是上面还在追问。偷东西的事情如果让公司知道了，你会被开除的，男人也会厌恶你的，你可要不好做。怎么办？我们两个见一面，好好商量商量。哎，这个地方不太好，我要了一个房间，咱们走吧。请吧，还是不戴眼镜好看。请进。为什么这么紧张？放松点好吗？ 你要干什么？ 我跟你说过别不听话，偷东西的事情想公开也可以。 你笑什么？ 辽子把门打开，几个便衣冲了进来。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 铐上他！ 这是怎么回事？想逮捕我？你是女警察？ 他可不是一般的女警察，他是本厅的检察官。 我会记住你的。 带走。找到了。 哪个？让我看看。 啊，这小子全是些小偷的保证书。 虽然是独身，可一直没闲着。 啊，这个淘气包干了这么多没事啊。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查收小偷的保证书共计53份，保证人都是女性。拍�摄的淫秽纪实显像共97张，我想都是把女性带到饭店以偷窃行为要挟被害者在饭店拍的。据目前为止的调查，被害者都是在半强迫的情况下同意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我们一贯坚持像这种行为应立案为强奸罪，因此这次工作的重点是我们去说服被害者，让被害者出来作证。关于偷窃的事呢，以不过问为前提进行说服和教育工作。 啊，肚子疼是拉了痢疾了吧？啊，好，要是真的拉痢疾了，你就在这儿拉出来我看看。 拉出来看看？我真的拉肚子了，求求你，我要去厕所。 你还不承认强奸？ 好，站起来。 廖子利落地在奈良本身上搜出了一小包毒品。 把这个进行药物检查。 听说他有可卡因，请回避一下，让我跟他谈谈。 在办案作风上，田边果断利落，不徇私情，绝不给敌人留任何空子。而辽子却总是善良过分， 你知道吗？ 而至于有些心慈手软，这一点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 如果你要是配合我们的话，当然我们会为你考虑的。 和你在一起我很高兴，你说的对，你有妻子有孩子，我知道这些，但我喜欢上了你，是我不好让你为难了，向你道歉，可我还是想把孩子生下来。这次如果再打胎的话，我已经不年轻了，我想很难再怀孕，我一个人可以把孩子带大，所以我求求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我作为父亲不能为孩子做什么，生下的孩子会因为是私生子而憎恨父亲的。 啊，妈！实在对不起，小姐。 对不起， 非常抱歉，把您的衣服搞脏了。对不起，你。 我叫古兰桑奇，是本店的老板。我为服务员的不谨慎向你表示歉意，这样不好，让我来为你洗干净。 不，没什么，请不要在意。 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非常不好。请将你的名字和住处告诉我，我将亲自登门道歉。 田边用眼神示意辽子不要告诉他。 谢谢，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至少能让我为你付这次餐费吧。 其实他们这是在进行一次行动，抓捕上次街头谋杀案的嫌疑人黄延虎。他是这家郭兰桑行开的阿拉伯餐厅的前台经理。 味道如何呀？ 味道很好。 别动。 黄延虎， 作为杀人嫌疑犯你被捕了。 黄延虎 没有杀人， 杀人 我没有。 你被逮捕了。 黄延虎已经被逮捕。 你们凭什么要抓我？ 走， 我没有杀人，你们有证据吗？ 走。 你说为什么要杀害李志宏？ 你为什么要杀害李志宏啊？ 因为他赌博，向我借钱，他没有还给我。 别胡说八道了。李志宏是我们派进你们贩卖可卡因秘密组织的卧底的，但是你们感觉到了，所以。 但是你们感觉到了。 你们先下了手。 所以你们就先下手了。 但是在大街上互相射击，打伤了行人，有一名日本妇女被你们无辜的杀害了。所以。你杀了两个人， 所以你 从法律上说 杀了， 你是肯定要判死刑的。 在法律上，你肯定要被判死刑的。 不过，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不过你要不想死的话呢， 就将功补过，说出你们组织的秘密。 你就要说出你们组织的秘密。 不想起诉奈良本了。 哦，是的。 我们不答应。 强奸罪改为警告，这已经。定下来了。 奈良本的拘留还有三天，时间还有富裕，我们会把证明材料拿来的，请您再通融一下吧。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不起诉的处置通知马上就要下来了。 仅携带可卡因一事就完全可以起诉了。 负责此案的是天边，你直接问他去吧。 谁让你进来的？ 我自己想进来。 我正在审讯，没有时间。 对不起，事情紧急，我想确认一下。 过来一下。 奈良本可卡因一事， 那件事已经决定不起诉了。 请告诉我理由。 做了一点交易，他只是最下面的一个吸毒者，把他关起来也没什么必要。 不是最下面一个吸毒者的问题，他是一个利用女人的弱点占有了很多女人肉体的强奸犯。 女人就是女人，总是像小绵羊一样为女人哀鸣，那些女人也偷了东西。 可是偷了东西的女人，她们的心情你了解吗？ 因为我不是女人。在交易中，她交代了黑社会的组织骨干，撬开她的嘴，就能挖出她们幕后的组织者了。 释放了可卡因一案就可以定他的罪。可卡因也许有毒品组负责。好吧，好，上面有上面的决定，我们有我们的做法，我们自己负责。我非常理解检察官的心情，我来办吧，我不会罢休的。坐这边，别磨磨蹭蹭的， 别大吵大嚷的。 你说什么？ 我是无罪释放，把天边检察官叫来，我们已经说好了。 讨厌，你这个强奸犯。 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你们这群小流氓，世界就不能安宁，知道吗？ 什么？你 干什么？你想干什么？想用暴力吗？警察搞逼供信，这次我该起诉你们了。混蛋，你可不是对手。躲开，躲开。 别打了。哎， 你来呀，打呀！哎呀，哎呀，我这腿断了，快叫急救车啊！快叫急救车啊！ 这是送给你的， 谢谢，总是麻烦你。 辽子小心地把那个精致的盒子打开，里面是古兰桑信送来的一件漂亮的白色外套。 真让我莫名其妙，我没有理由接受你的礼物。 哦，这太让人遗憾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和住所？ 你们的拘捕戏演得很好，非常成功。哦，这很简单，女性检察官以后什么都明白了，仿佛事情理应如此。 啊，请等一下，我有事情要和你讲。我完全相信你一定会来的，送给你礼物只不过是我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实际上我有事情想请你帮助我。我来给你看一样东西啊、哦，戴眼镜的是黄，这个嘛是我，你是不是觉得非常惊奇？这就是抚养我长大的一个家庭，是一个很奇特的家庭。我的父亲在上海开了个杂货铺，哦，这当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突然间日本人侵占了上海，父亲失散了，母亲也死了，我成了个孤儿，就是这个黄家把我带大的。在贫瘠的土地上过着贫苦的生活，没有欢乐，没有未来的希望。有一天我和黄到了香港，哦，我们憧憬日本的物质生活，我们同甘共苦。你可以转告他，他触犯了日本的法律。虽然我们同是一起长大的兄弟，但他要在日本的监狱里度过他自己的一生，他再也见不到他家里的人了。 古兰桑琴的话让辽子大为感动，泪光盈盈，他答应把这张照片转交给监狱里的黄延虎。 好啊，好吧，既然你一言不发， 既然你现在一言不发， 我也就奉陪到底了。 我们就奉陪到底了。 给我家打个电话，就说我今晚不回去了。 好，知道了， 请各位直言。 嗯，你还是不说啊？不说就是死路一条，说了 谁也不知道。 他快挺不住了，趁这个机会你们去休息吧。 好的，经理。 找我有事吗？ 利用警察职权私自拷打犯人了，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可是太过分了。我提审他之前先向他道歉。 检察官，你家里电话， 让他过会儿再来。 你的孩子得盲肠炎住院了。 嗯， 现在审讯室里只剩下了辽子和黄延虎。辽子走到他的身边，把那张泛黄的照片递到黄延虎的手里， 谢谢， 就迅速地离开了这里。 这么个东西我也成传递人了，你怎么能不跟我打个招呼呢？因为你，我们好不容易追到手的线索现在全部断线了。 检察官，古兰桑琴来了。 好，让他进来。 是， 请坐。黄延虎自杀了，你也许会说别说日语，我根本不懂日语，但我敢肯定你虽然不会说但听得懂。我一直对你进行调查，你在做着贩卖可卡因的买卖，对吗？什么和自杀的黄延虎是一同长大的兄弟了，什么要他在异国的监牢里度过一生，坐一辈子牢了，还去托人把身边的一张照片带给他。多么好的谎言呢，多么迷惑人呢。但你骗得了女人，绝骗不了我。你把照片给他什么意思？这绝不是一张简单的单纯的家庭纪念照，不要说出组织的秘密，如果说了全家就都没命了。父亲、母亲、兄弟，他们会都被杀掉。也就是说，这是一张封住他嘴的警告书，是你们内部 头目对所谓兄弟部下发出的强制性的自杀命令。 照你说的那样，你可以逮捕我了，就现在，就在这儿。可你一点证据，一个证人都没有，你对我连一根指头连一根指头都不能动。 你等等，你们外国人来到日本就要老老实实的工作，但是成立秘密组织，非法贩卖毒品，谋取暴利作为重要资金来源，是绝对不允许的。美国籍的古兰桑心，中国名蔡文华，我会用手送你进监狱，不，推你上绞刑架。 古兰桑心坦然而漠视地起身离开了这间屋子。 廖子吗？是我，我在附近，我马上过来。 不，请不要过来。 要是因为刚才的事儿，我道歉。 不，那是我的错，什么样的处分我都该接受的，我负责任，我不想再和你见面了。 廖子，这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很多，但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吗？我不希望这样分手，我这就过去。 廖子，再让我见你一面吧，你还怀着我的孩子呢。廖子， 孩子，对，还有孩子。廖子干涩的眼中又露出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一年以后， 早上好，女人巾，给换换尿布。啊、哦，高兴了，啊，乖孩子，多多喝牛奶，吃得胖胖的，长得大大的，哦，真乖。早晨好，啊，早晨好，啊，女人早晨好啊。文小姐，拜托了。 好的，妈妈可要早点回来呀。 再见， 再见。 对，这里是医院事务所。 关于离婚案的事，前几天我给你介绍过的松永。 啊、哦，我正在过问这个案子。 那就拜托了，请问费用大约有多少？ 如果是法律咨询，每30分钟是5000元。如果正式受理的话，除了交通费、电话费、实际费用以外，根据律师会的规定，还要支付手续费和酬金。 如今的廖子已经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来到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生活中因为有了孩子而充满阳光，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 请问是哪位？ 真对不起你，今天的判决时间太长了。 那怎么办？今天我们日语学校考试啊。 是吗？糟了，离上课大约还有多长时间呢？ 还有30分钟。 30分钟？玉人在干什么？ 他在睡觉。 我马上赶回去，得1个小时。他正在睡觉，30分钟的话，一个小孩子没事吧？你30分钟后再去学校，把门锁好，记住了吗？ 在回家的地铁上，辽子被报纸上的一条消息吓呆了。当年他要起诉的强奸犯奈良本最近又回到了新宿，并且杀死了一名辽子当年的同事。辽子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在家的儿子。家里的窗子是开着的，冷风簌簌，而玉人的小床早已空空如也。 喂，是我，我们的事你还记得吗？啊，我真高兴，看来你还记得。想见到孩子是吗？啊，多可爱的孩子。 怎么样，明天中午在歌舞世界一街见面，带200万来。哎， 如果不带钱来，你应该明白的。哎， 为了孩子的安全，辽子没有报警，他也不想去求助于田边。第二天，他很听话地来到了约好的地点。 还是那么漂亮。 孩子呢？ 钱带来了吗？ 我要喊人了。 要喊你就喊吧，你喊吧，警察会围过来，这样的话事情就暴露了。你不会这么做的，如果这么做的话，孩子就活不成了，你的小宝宝不吃也不喝，两天就会变成人干了。多可爱的孩子，他多想吃啊，他说他想吃奶，有一个上帝能够救他啊！这个孩子这么可爱，他说他要吃奶，我上帝太残忍了，真够残忍。真狠心呐、这么年轻的警察不肯救孩子的上帝啊！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来，带200万来，上帝再不带钱来，你的小宝宝可就危险了。 廖子唯一的希望即将被夺走，他的精神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喂，这里是110警视厅，请问有什么事情？喂，喂， 见过这个孩子吗？ No。 你见过这个孩子吗？ 没有。 他胖胖的，很可爱的，见过吗？ 没有。孩子，快走吧。别还了。 走吧。 什么孩子？ 真是走吧。 最后，他迫不得已来到了孤兰桑行的餐馆。 哦，是你呀、哦，怎么会在这儿见到你呢？ 我的孩子被拐骗了，我亲生的孩子。 日本人的神经就是难以理解，你被我给利用了，辞掉了检察官的工作，就是因为我，对吗？现在你又到这儿来求我，啊，是你的政治吗？那你是怎么看我的呢？ 我恨你。 啊，那你何必来求我呢？日本人应该去找日本的警察，何必求我呢？ 我可以找他，但我不找。犯人就躲在这条街里，统治这条街的是你们的黑社会，只有你们才能帮我找回孩子。我只有托付给你们了，求你了，帮我找回孩子。 是啊， 看来我真欠你的，我会去的。 古伦桑醒说到做到，他很快的就在他的地盘上找到了奈良本，并且一枪打死了他。 孩子，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料子小姐， 古拉桑锦拿着一把大伞为他们母子挡住了风雨。料子忽然觉得身旁这个男人是那么坚强而可靠。从此古拉桑锦真的就成了他们母子俩今后生活中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了。 辛苦了，请继续监视。 啊，是是是。 您要点什么？ 啊，对不起，有没有两岁小男孩很喜欢的儿童读物呢？我说的是两岁的小男孩。 啊，英文的吗？ 哦，不不，日文的。 您看这本怎么样呢？ 啊，哈哈，好，就要这本，您给我包一下好吗？ 好的。 我就要这个。 好的，没问题。 哦，我要两个。 好。啊，雨人君真是太好了，你妈妈来接你了。哦，那 谢谢， 不客气。啊，好了，再走吧，跟老师再见。 再见。 嗨。哈哈，哦，太好了！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啊？ 谢谢。 来，我来抱抱，来。走，回家了。 哦，检察官来了。 田边很惊奇的发现，他们一直监视的饭铺头子孤兰桑琴的身边，竟然是辽子。而他怀里抱着的那个日本男孩也许就是自己的儿子。三个人其乐融融，像是一家人。田边感到一阵阵的眩晕。 爸爸读。 哦，不会读啊。 会读。 哦，真的不会读。 真的。 哦，还是让妈妈来帮帮忙。来， 妈妈过一会儿再给你读。 检察官， 我是古兰桑逊。对，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你那边怎么样了？ 古兰桑逊接电话的样子神神秘秘的，还说着西班牙语。 天气如何？ 但善良的辽子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并不愿意再往深处想。 这边的天气有点阴。 那么郊游还继续吗？ 哎呀，难道因为天阴郊游计划就停止了吗？ 那按预定的办。好吧，按预定计划办。 是西班牙语，赶快送去让翻译翻出来。可卡因的供货者要露面了。 哪儿来的电话？ 一个厨师不想干了，我想再找一个。阿拉伯餐厅的厨师是很不好找的。 第二天，古兰桑锦带着辽子和玉人来到了儿童乐园。 哦， 太好了！哎，对不起，帮我们照一张相。来来来，来来来，过来的过来，我们搂紧点，笑一笑。好了，谢谢。 这个人在拿回相机的时候，故意和辽子的相机掉了包，因为两人相机一模一样。而等辽子回过头去时，发现只有玉人一个人在原地玩，而古兰桑锦正在不远处的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 啊，我已经把货交换过来了，你看到了吧？ 你知道吗？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交货地点要改变。 哦，行了行了，我们的计划全让你给搞砸了，你知道吗？全让你给搞砸了。那我该怎么办？我怎么办？ 行了，告诉我你的想法。我们原定在神户缴获的，不知为什么又改在横滨了。 横滨海关还可以，我24小时都在被监视着，我的家里还有那女人家里都被安了窃听器，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什么话都不能说。 行了，你现在的耳朵已经不灵了，幸亏我带着可可阿姨出来散步了。我告诉你，明天我就从清水港走掉了，先到釜山，然后去韩国，去台湾。我告诉你，我再也不回日本了。哦，这可是上等的可可阿姨，100公斤，150万美元，我带着她，我马上就会大胆地回到哥伦比亚了。我回哥伦比亚去了。 你说你最后要到哪儿去？ 去釜山。 你再说一遍。 我跟你说过了，我去釜山。去釜山。 好，我知道了。好，好的。实在对不起让你们等了这么半天，我有点事儿。哦，好了，我们走。 啊！停，这个男的，没错，是拉丁语系的混血儿。把刚才录音的中间那部分再放一遍，这段话很重要。 啊，是。 我先到釜山，然后去韩国，再去台湾。我再也不回日本了，告诉你，这是上等的可卡伊，100公斤，150万美元，我带着他，我放心大胆地回哥伦比亚去了。 廖子凭着检察官的直觉已经猜出了一二，他悄悄地推开古兰桑辛书房的门，古兰桑辛果然正在那里检查从相机里取出的毒品样品。 别干了，别再干这种事情了。 行了，什么我的父亲在上海开杂货铺，这都是谎话。关于我的母亲的死也是编出来的，我的父母我并不了解。当我懂事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人了。为了活下去，我去偷去摸，为了我自己的生存，我什么都干过。我和我周围的人不一样，所以我有几个名字和几个国籍。我以前跟你说的都是一些假话，我欺骗了你，所以我请你原谅我。 别说了，我不想听，我不想知道，请别说了。 我没有变化，我还是从前的那个男人，是我把黄给逼死的。你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的看看，你要正视现实。 别说了，我不想听这些。 我们之间曾经互相利用过，但这也已经都结束了。你完全没有必要再伪装自己。 伪装自己什么意思？ 你说你爱我，你爱我就应该接受我的事和我的钱，但是你都没有接受，因为我的钱是肮脏的，我的事也是肮脏的。 想跟我分手吗？ 你说对了，你满足了我的要求，将肉体给了我，而这些我已经不需要了。 早上好 啊，伊人君， 早上好啊。小姐，伊人事务所无人，园长有事要找你。 谢谢。 就这个房间。 哦，请。 园长，怎么 从屋里走出来的不只有园长，还有田边。 啊，对不起，我们玩了个小花招。因为古兰桑辛有可能监视你的行动，以这种方式见面，我想也许是最安全的。 有什么事吗？ 孩子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这个我怎么说呢？ 过去的事我都忘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我们一直在监视古兰桑辛，包括他秘密贩卖可卡因毒品。据我们调查，他现在还在大量的偷运毒品到日本来，可卡因运进日本境内，将毒害几万几十万人。我们搜查了机场、港口和一切可搜查的地方， 但仍未杜绝。 你是不是想从我这得到点情报？ 是的，是的。 你认为我是古来桑心的女人，所以会了解很多情况吗？一个女人出卖男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告诉你可卡因的供货场所，可是你必须答应我不再追究古兰桑心的罪行。 你为他请求我，为了他你哀求我吗？他贩卖毒品，死罪难逃，不可能不追究。 可你不是也没有起诉携带可卡因的犯人吗？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要求，坚持起诉他的话，那我是不会说的。他肯定会逃走的。大量的可卡因通过古兰桑心的秘密组织带进日本，将有几万、几十万人吸毒中毒，你自己选择吧。我无所谓，怎么都行。 你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女人呢？为了他，你辞掉了检察官。为什么？怎么会？怎么会？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甘愿当黑社会投资的情妇吗？那个老掉牙的，那个外国人哪一点好，值得你这样为他疯狂？ 是的，我是为他发疯，因为跟他在一起，我才真正知道了善与恶的区别。 无可奈何的田边只得接受了辽子的条件。接着他们截获了正在交易的古兰桑心和南美贩毒桃子。 你们被包围了。 摘下手铐。 现在。 是你，是你出卖了我。为什么，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是为了帮助你，我是想得到你。 你撒谎！你为什么不讲田边的事？为什么不讲田边的事？ 我是想说，但是我不能说。 你呢？他不是孩子的父亲吗？ 不，你是孩子的父亲，是你救了他的命，你爱我们两个，你才是他的父亲。 不对，我是孩子。这孩子跟我没关系，没有关系。 求求你让我把话说出来。我是辩护律师，我有办法使你恢复自由。 你要是撒谎，我会杀死你。你是想让我死是吗？ 你想一个人坐牢吗？你想一个人度过一生吗？我不让你一个人。 我要是不遇见你就好了。 你的胡子真扎人呢，这胡子永远是我的。 根据古兰桑心的自供，监察部已插手调查以合法企业为伪装的黑社会香港总部，以及参与洗黑钱并放高利贷的国际银行。残余的黑社会香港组织以$2,000,000悬赏捉拿背叛者古兰桑心。加拿大阿尔伯塔州。 给我讲个故事吧，爸爸，我要听故事。 爸爸睡着了，别吵他。 那咱们就讲一个小刺猬的故事。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吉永小百合主演的日本影片《天国大罪》的录音剪辑。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马欣代表我们的编辑徐北威，感谢各位收听。